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开始今日嘅一剧之本嘅节目之前咧，唔好笑住啦，唔好笑住，系你等我讲埋呢个好重要嘅宣布先，就系咧，今日嘅一剧之本咧，系我哋嘅第100集。 我突然间都觉得有啲唏嘘啊！即系谂谂下，我自然觉得自己老咗啊！100集，大佬100集系成2年嚟嘅喎，应该 两年真系估唔到嗱！我哋真系数下数下，我哋讲咗90几个剧本啊！今日就即系有啲可能几集讲一个剧本啦。咁啊，今日都应该都冇100，都90几个剧本啦！哇，真系十年人事几翻身！ 有冇十年啊？咁你又唔使吹到咁大。我头先已经谂住吹到好大啦，我觉得自己老咗，你使唔使玩到咁大啊？ 嗱，真系嗱。我哋如果听众可以上翻我哋港台嘅网页节目重温嗰度睇翻，咁啊已经睇唔翻我哋第一集啦，即系睇唔翻，因为我哋保存一年嘅货啫。不过唔紧要，我哋有 podcast 嘅 podcast 嗰度咧就可以听得晒全部我哋咁多嘅咁多集嘅节目。 咁要试下一次过听晒佢啦， 真系要听一听， 听又第一集嘛，听几日不眠不休就听晒啦。 一集第一集开始听翻。即系我就好明显系由第一集开始听到今日呢一集噶啦，一定系 辛苦你啦， 每集听几次噶啦，一定。 你应该已经可以识得写剧本噶啦喎。 唔系，我识得，我都系觉得喺呢一个听一剧之本嘅过程入面咧，我系学到好多乜嘢系剧本，点样去欣赏个剧本，剧本嘅结构啊，或者所谓嘅冲突啊，戏剧嘅张力啊，等等等等。其实我都系基本上系全部。是由呢个节目嗰度学翻嚟嘅啫，我之前系唔识。 有冇咁严重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咧，我哋个节目咧，或者我自己喺处理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慢慢开始咧，开始偏离嗰个所谓嘅起承转合啊。我有少少提得少咗啦，唔知你有冇留意啦？我提得少咗，个原因系我觉得第一就大家应该都开始习惯啦，知我都系嗰啲嘢噶啦，仲走去边啦咁样。咁跟住就开始，我觉得即系讲下多一啲我自己嘅睇法啦，或者大家嘅睇法啦。我觉得呢个讨论慢慢会对大家可能真系去睇戏嘅时候更加有意，或者系读剧本啦。因为读剧本系一样好得意嘅嘢嚟噶。我细细个读剧本嘅时候咧，系唔识睇啊，唔识读啊，即系咩意思呢？即系你睇嘅时候咧，会哎呀，我唔知佢哋讲紧咩啊，我唔知佢哋做紧咩啊，跟住睇完之后觉得好闷啊。但系因为你慢慢开始知道咗原来戏系咩啦，咁你读剧本嘅时候咧就睇戏啦，你会揾个戏啦，咁你就同时咧除咗喺字面嘅意思佢讲紧咩嘅时候咧，同时就喺度睇紧究竟发生紧咩事。咁呢一个咁样嘅过程咧，慢慢令到你识睇剧本咧，咁你睇剧本嘅时候个乐趣会多咗。睇剧本有样嘢好得意嘅，就系特别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做舞台剧或者有冇参与任何嘅戏嘅制作啦，即系你拍嘢都好啦。即系其实睇剧本咧，你嗰个想象空间好大嘅，但系呢一个想象空间咧系好建基于你对戏剧个认知系啲乜嘢，所以。嚟到而家咧，我自己一路喺度做紧呢个节目嘅时候，我都喺度讲，不如系笼统啲讲下我自己中意唔中意，觉得有咩好，有咩唔好咁。当然我好强调话，我系好可能系错噶，我系好可以系错，因为即系一家嘅讲法啫嘛，我自己觉得系点啫嘛。 同埋始终艺术嘅嘢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都想嗰样嘢可以大家可以放轻松一啲。咁当然啦，嗰啲咁样嘅所谓嘅 theory， 嗰啲咁样嘅叫咩 theory 系咩啊？ 理论 理论系啦，嗰啲理论咧就死嘅。但系我都系觉得嗰啲理论系帮到我哋嘅。有阵时，特别系我哋见到问题嘅时候，唔知。点算嘅时候我先会请翻嗰啲嘢出嚟咯，即系呢个就系我而家觉得系去到100集嘅一个回顾咯。 嗱，你又讲你点样去睇剧本啦，即系我嘅经历咧，又反而系有啲唔同啊。我系唔系从剧场开始，即系接触剧场开始去睇剧本嘅。我一开始接触剧本咧，其实系从 文學開始喎，因為喺我嗰陣時喺美國讀書啦，其實佢嘅 high school 咧已經係你需要去睇一啲嘅，佢哋係叫做文學嘅經典嘅，但係當中其實係有啲劇本嘅。咁啊，上次我又講咗包括 Streetcar Name Desire 嗰個啦，今日我哋都會帶咗一個嚟嘅，呢個犀利啊！呢個就更加係英國文學嘅經典嘅經典啦。 我個 friend 阿 William 寫嘅，我 friend 阿 William 啊， 莎士比亞嘅一個劇本嚟嘅，係啊，咁所以我。我是從文學的開始去看劇本的，就我又沒什麼這個即是說不懂看一樣東西，可能因為我看的是一些經典，因為是一些經典的劇本，本身你看下去你已經是一個故事性，尤其是莎士比亞的劇本，本身你一看你就即係佢有佢嘅戲劇性係好係強烈啊咁樣， 但係就可能喺我哋今時今日啊，再去睇莎士比亞劇本嘅時候，有啲艱澀嘅，係啦，因為如果你睇翻英文嘅原本嘅版本，佢、用嘅詞語啊，嗰啲等等等等 啦， 係啦，都係好難嘅。我對於我嚟講啦嚇，咁但係我哋依家又有啲翻譯啊等等噶嘛。咁啊，但係始終時代唔同啦。對於我哋如果要去睇一個或者去欣賞一個莎士比亞嘅劇本咧，係唔容易嘅。所以我哋都要等到第100集嘅時候咧，再特登揾翻阿 William 出嚟。 係啊，William 講講佢啲戲啊， 講下佢啲戲。係，即係唔講佢又唔得嘅，講劇本。咁但係又唔好成日講啦，我驚冇人聽我哋節目。 唔係呢一個都係其中一樣我想講噶，就係咩咧？就係而家咧，我諗你如果無端端話做一套莎士比亞嘅戲咧，我諗好多人係喂揾啲其他嘢睇下啦咁樣。 係啊。 但係其實莎士比亞嘅戲咧，大部分都係你論古仔嚟講啊，係好好 啊。係啊，其實好 entertaining 我覺得。 係啊，但係好不幸地咧，好多人一聽到莎士比亞咧，第一就係俾咩人做低咗嘅咧？就係俾學校做低咗嘅，因為咧學校咧猛咁咧就係灌輸嗱莎士比亞好嘢啊咁，啲人就睇唔明咯。我哋仲要我睇嗰啲古英文，跟住你同我講嗰啲字有幾咁精美咯，佢用字幾咁叻咯。我唔係話佢用字唔叻啊，但係呢樣嘢令到好多人覺得莎士比亞啲文學嘢嚟， 阻擋咗佢 悶嘢嚟嘅。咁跟住亦都有坊間咧，我都知道有唔少嘅劇團咧，就賣弄自己做莎士比亞嘢咧，就懶奸劫咧，就做到啲人更加悶，咁啊更加死，搞到而家啲人聽到莎士比亞就避之則吉嘅。即係特別係香港係咁樣，當然喺英國好唔同啦。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英國，真係去 Globe Theatre 睇下，哦，原來唔係咁樣嘅喎，即係你因為莎士比亞嘅年代，連個演出嘅模式同我哋而家都好唔同嘛，所以咧。即係而家我哋喺香港咧，好多人聽到莎士比亞嗰種驚咧，即係唔係簡單地即係一種驚嚟啊？ 唔係一般冇興趣嗰一種， 係啊係好多嘢混雜而成，令到佢哋有一個錯覺，覺得莎士比亞係 好深或者好悶， 好深。但係其實就應該唔係咁，因為本身莎士比亞寫嘅戲大部分嘢係俾咩人睇咧？係俾市井流民睇嘅。即係嗰啲人係喺個劇院度，係有人喺側邊賣住花生。 佢仲係企喺你個劇場喺即係你有個舞台啦，啲人就係企喺你台下低嘅前，佢企喺度一堆人咁企喺度就係睇你啊。所以你個劇情如果唔夠吸引咧，根本上你完全係攞唔到人哋個即係注意㗎。嗰啲觀眾咧踩你台啊，即刻。 所以就係即係呢個亦都係我覺得有少少要幫我 friend 阿 William 去平反翻嘅啫。 我哋就用第100集今集，希望大家幫大家對。 翻我 friend 出嚟啦，要 好啦，咁我哋今日嗱讲一个莎士比亚嘅剧本，咁莎士比亚出名嘅剧本十分之多，咁我哋今日讲边一个剧本先？ 四大悲剧其中一个被誉为即系最上乘嘅剧本啦，就系 Othello。奥赛罗中文译做， 香港比较少搬演嘅呢个剧本，但系咧，我其实自己几中意噶。 好啊，咁我哋一阵啊，转个头翻嚟咧，就讲下奥赛罗呢个剧本嘅内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第100集嘅一劇之本啊，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莎士比亚嘅名著四大悲劇之一。Othello 奧賽羅，哇！呢、這個就啱啱阿六姑都有講過，比較少喺香港度搬演上舞台啊。咁啊，因為莎士比亞嘅劇本咁多，咁我哋特登揀呢一個大家都評價好高，但係未必有好多機會可以睇到嘅劇本，就介紹俾大家。 有冇人有睇过咧？呢个演出？ 演出啊，我冇睇过。 你冇睇过？ 我冇啊，都。 你都冇。我睇过 喺边度睇先？喺香港。 我睇个电影， 我睇个舞台剧，仲系好经典嘅，有古仔讲啊。因为呢、這、一个，因为咧嗰、那个系我生平到现时为止其中一个最有趣嘅剧场经历嚟噶。就 系 做咩咧？就系、是、我系喺美国睇嘅，系喺一个好出名嘅大剧院度睇。咁、就有一个好出名嘅英国嘅剧团就过嚟做。咁就呢、這个Othello 即係一个好大隻嘅黑人演员就喺个舞台正中间演出緊做緊佢嘅 monologue 嘅时候，突然间呢就全世界都听到，因为好静佢一个人讲嘢，突然间听到呢就係、是、舞台上方啪一声，跟住就係咩事呢，就係、是、有一块係大约係八寸乘八寸圆形嘅玻璃，是厚系一两寸嘅，断开咗两半就跌咗落嚟。嗰、哦、块玻璃系咩嚟嘅咧？就系嗰啲我哋叫 profile 啊，即系某一种嘅灯啦，入边嗰啲聚焦嘅镜片嚟嘅。咁嗰块镜片突然间断开咗跌落嚟，咁呢个演员咧就系、是、听到 clack 一声咧，佢做紧 monologue 嘅，即系做紧戏，听到 clack 一声。佢就即刻喐一喐，望望上面，然之后闪过咗一步，即系好似突然间叶问咁样啊！吓，嗰个动作，我认真嘅系认 到 叶问啦。佢系听到，然之后睄一睄，佢仲讲紧嘢嘅，跟住就停低，然之后闪开一步，嗰块玻璃就喺佢身边就跌落嚟， 喺佢原本企嗰度 系啦， 系真系 Othello， 系真系将军，真系将军 啊！真系 系武侠片嚟噶啦嗰啲。 跟住咧就呢、这个做 Othello 嘅呢个演员咧，拧翻出嚟。堂而皇之咁样就对住观众讲，就系话由于而家有技术故障，我哋个戏中会暂停一阵。跟住佢就转身180度直线行去 upstage 啦，即系个台嘅后方，然之后转身90度就向侧边行走。因为个戏所有人出入咧都系咁样嘅，个戏个 convention 嚟嘅。咁跟住佢走咗之后咧，就有几个后台嘅工作人员啦，就戴住 headset 黑衫嗰啲啦，就走出嚟望下咩事，望下上边咁啦。然之后咧就全部散晒。跟住另外一個飾演 Iago 嗰個演員咧，又係90度打橫行，然之後打直去翻 Othello 嗰位企度。佢話：由於有少少技術故障，我哋上面嗰支燈壞咗，我哋而家會將上面嗰條拉巴放落嚟換咗嗰支燈，然之後會由 Act Two Scene 幾嗰度咧重新做過。跟住由90度行翻入去，轉翻入翻，跟住有另外一個人走出嚟掃地，全場觀眾坐喺度淨係睇佢掃地，即係當然有啲人喺度傾下偈咁啊，但係所有人好集中咁睇呢件事，掃完地。暗咗少灯，有五六个演员喺唔同嘅地方九十度行出嚟企定，着灯就由嗰句开始做翻。 哇，嗰、那个系 型到爆炸， 真系好 professional， 真系好犀利。同埋嗰个团系， 其实佢系咪专登噶？ 应该唔系。嗰个团系出名做 touring 嘅，即系佢系世界各地做 touring 嘅演出。咁、那个戏亦都系即系相对简单啦。咁佢哋咁样嘅技术情况，竟然就系咁样就解决咗，然之后就即刻就做。我谂。嗱，有冇經驗都好啦，即係譬如話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啊，香港有個叫戲劇匯演啊嘛，戲劇匯演咧有一個獎，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係點樣頒嘅，就係、是、最佳舞台監督。最佳舞台監督係點樣頒嘅咧？就係、是、每年咧，咁佢有大會有舞台監督噶嘛，就會咧喺咁多組參賽入邊咧，就頒俾其中一組啊。咁佢嗰個 criteria 有好多啦，當然就係你啲嘢係咪 manage 都好啦，而有一樣嘢咧係好難 assess 嘅。就係點樣做 risk management， 因為你唔出事咧， 就唔知噶嘛， 唔知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個組織咧就成日都攞嘅。咁點解佢成日都攞？唔係，佢成日都攞最佳舞台監督，就係因為佢哋接近從來冇出過事。 哦， 佢冇咩誤差嘢嘅，而嗰個係咩咧？係蘇哲公學，係一間中學嚟嘅。差唔多多数都系攞嘅，但系就系真系呢件事，我突然间醒起就系、是、嗰、那个 stage management team 一定系好强啊，先至可以咁样做。如果唔系嘅话，死！我哋最近都睇咗个戏，就突然间有啲技术故障啦，咪冇咗啲嘢啦。但系即系咁，人哋就系咁样就可以继续做咯。而我喺个剧场入边睇，我系觉得好舒服，而且系好好睇嘅。 我 事后 同你讲翻，你都唔知道原来坏咗啲嘢。 系啦，真系甚至有人会问系唔系专登噶啦。 系啊，咁劲啊嘛！我哋第日做戏可能要试下呢啲咁嘅嘢。 我哋試過啦， 夾定啊，會 Q 你啊， 點都好。咁我哋要講 Othello 啦， 係啊， 咁啊，因為呢個我相信好多人都可能聽過，同埋耳聞啊。咁我就簡短啲講啦。咁啊，戲一開始咧就係其實係 Iago 同佢個朋友仔咧，係威尼斯嘅一個朋友仔咧，就係一個都係叫紳士啦、名流啦、有錢嘅。其實呢個紳士咧就一路咧就想追求一個城中嘅一個美女，就係呢個Desdemona， 一個德斯丁夢娜。我唔知道呢個係啦，德斯丁夢娜啊。咁就一路想追佢，一嚟就已經係鬧緊呢個 Iago 啦。喂，有冇搞錯啊？你又猛咁問我攞錢話追到啊Desdemona， 咁點算啊？而家佢啊，你又話佢係咪唔？ 知同边个喺埋一齐啊？点啊？点啊？咁啊？咁呢个 Iago 就同佢讲，系啊，佢而家同我老板喺埋一齐啊，我老板就系而家个将军嗰个摩尔人啦，即系摩尔人其实系你当系黑人啦，即系一个非洲裔嘅一个人啦，咁样，咁就我真系好憎佢，猛咁话好憎个老板，点解佢唔中意呢个将军咧？就系话，原本佢请一个 lieutenant 噶嘛，即系一个副将咁样啦，咁请个副将嘅时候，喂，阿 Iago 就话，我觉得我系好有机会噶嘛，嗱，我又即系打仗无数，我又系领功嘅，我又好打嘅，应该俾我，点知就俾咗另外一个卡西奥，咁佢就又唔够行军经验，都唔知点解俾佢，真系有冇搞错？佢已经好唔鍾意佢㗎啦，所以呢佢就话唔系啦，我哋而家呢佢呢一坛嘢呢其实我知道咗啦，其实佢同呢个Desdemona呢,Desdemona呢就私奔嘅。 嗯， 咁私奔咧就系、是、嗱，我而家教你一条桥啦，我哋而家去踢爆佢，走去佢阿爸屋企嗰度，即系去德斯丁蒙拿个爸爸屋企嗰度，就踢爆佢，咁跟住又睇下佢点死咁样啦。咁、好，就即刻就去嗰度。哦，你惨啦，你快啲啊，快啲搵人起身啦，有贼啊，有贼啊，咁啊，咩事啊，咩有贼啊？嗰、那个人走出嚟，佢就话你个女啊跟佬走咗啦，咁啊，嗰、那个人听到就吓、你有冇搞错？我女咁乖，点会跟佬走咗？真系唔见咗，跟住就即刻派人咧就话俾佢听，佢而家就走咗去嗰、那个摩尔人嗰度啊，你快啲。喺度揾佢啦，咁样，咁呢一个 Iago 咧，一嗌完之后就即刻，喂，我而家即刻翻去先，咁啊唔可以俾佢见到我噶，即系唔可以俾嗰个有钱佬见到佢啊，佢就话即刻翻去啦，即刻翻去，佢就同阿 Othello 就讲啦，哎呀，听讲有人讲咗俾佢听，我唔知边个讲噶，哇，佢等阵嚟到我惨啦，同埋佢好有势力噶，你惊唔惊啊，将军咁啊，咁呢个将军就唔使惊。因为佢太过好打啦，即系唔系话佢会打赢佢啊，系因为军方需要佢。就算对面呢一个我个太太个爸爸，佢个 势力 有几大都好啊，我亦都唔系嘢少嘅，所以应该 OK 嘅咁样啦。咁如是者咧，咁啊对方呢个爸爸就嚟到啦，喂，就系、是、你做咩捉咗我女点算咁样？咁佢就话，哦，我唔系捉咗你个女咁啊，喂，唔系捉咗我个女，你咁样一个黑古邋遢咁样，点会我个女咁温柔软顺，唔会中意你嘅咁样？ 系嘛？ 一定系落我巫术啦，咁啊，佢就话我唔系。系巫术啊！总之我哋系情投意合噶咁啊，我唔信我唔信咁啊，卒之咧就点知啊？公爵咁啱嚟咗，公爵咁啱嚟咗，其实就有要事嘅，就系话土耳其人已经打到嚟塞浦路斯，我哋要去嗰度咧守啦。 派军队去。 咁但系咧呢一个有钱人咧就嚟到就话我唔制我唔制，就系我个女啊无啦啦跟咗佢走啊，一定系佢攞巫术呢个人唔信得过噶咁样。咁呢个 Othello 咧就即刻将呢个成件事就讲俾佢听，其实咧 Othello 咧因为咧佢其实几出名噶嘛，其实呢个爸爸之前都中意。佢嘅咁样，咁啊，真系有阵时喺嗰度食饭咁啦，就识咗德斯丁蒙拿，咁咧就讲啲打仗嗰啲故仔俾佢听，同佢讲佢自己细个嗰啲故仔俾佢听。咁 去過好多地方㗎嘛， 係啦，因為同埋佢嗰啲咁樣嘅歷險啦，嗰啲咁嘅歷練啦，都係好特別啊。咁而德斯丁蒙拿聽咗之後咧，就覺得呢個人好好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咁樣啦， 吸引啦， 到最後佢係中意咗佢，兩個人情投意合，到最後私奔添。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呢、這、一個Othello 講嘅嘢咧，公爵亦都相信佢，就係、是、話既然係咁嘅話，咁冇案啦，而家咁冇事啦。喂，咁唔係啦，你嗱臨快啲去塞浦路斯啦，啲土耳其人打到嚟啦，咁啊唔好理嗰啲友啦，咁啊。但係咧，呢一個Othello就話：喂，唔掂喎，我而家啱啱先結婚，你又叫我去走嘅，我一定要安頓好我個太太。 其實佢呢個時候亦都叫咗佢個即係太太過嚟㗎啦，已經係即 係 同佢爸爸講，佢唔係俾人呃嘅咁樣。 係啦，咁點知咧就係話呢工作咁啊簡單啦，叫個女住翻去爸爸嗰度先咪得咯，咁你一定安心啦。點知個爸爸就話：我唔制，你唔好再住喺嗰度，我唔中意啊，你唔好住喺我度啊。咁到最後咧，咁就叫佢跟埋我去戰場。 其實我就是 Simon 自己要求嘅，佢係希望可以跟住老公。 咁到最後咧，就係佢哋就係呢一個 Othello 就想辦法安排到，就係佢哋去啦。原本就係 Othello 去先嘅，因為佢軍事要緊嘛，就去先。咁點知就因為大風浪啦，到最後亦都有少少 delay 咗啦。咁到最後先前後腳就真係去到呢個塞浦路斯啦。咁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咁見到呢個德斯丁蒙拿終於嚟到啦。咁呢一個 Iago 咧就開始就心生一計啦，就因為其實佢就叫佢嗰個一路想追德斯丁蒙拿嗰個人咧，就總之你最緊要帶夠錢，就跟埋我就一齊去。咁我總會想辦法同你搞掂佢嘅。咁其實呢個 Iago 咧就一路就想喺呢一個朋友身上面咧攞到啲錢，就係佢自己嘅益處嚟嘅，就唔係真係幫佢追到呢個德斯丁蒙拿嘅。咁而從中佢就用唔同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可以得到自己嘅利益。咁佢係點算咧？佢就話啊～ 有辦法啦，而家咧就喺風浪之中咧，土耳其嘅船咧大部分都已經沉咗，就打唔成啦。我哋就無啦啦就一半係打勝仗啦，唔使打啦，係咪？咁就今晚就慶祝啦，咁樣。咁佢就諗到一條計啊，就係、是、第一咧，佢就要想辦法咧，就係、是、令到德斯蒙娜同埋奧菲爾咧決裂先，即係令到佢哋就係疏離佢哋啦。咁佢疏離嘅方法係咩咧？就係咧佢就誣蔑呢一個副將啊，因為佢都唔中意副將。 因為佢睇到個 Casio 啊，靚仔嚟嘅，年輕靚仔。 同埋咧就係原來咧加埋。因為呢個 Casio 咧一路喺德斯丁蒙娜同埋啊奧塞羅啦，佢之前認識嗰個過程入邊咧，呢個 Casio 一路都有出現過嘅，而亦都因為咁咧，呢個德斯丁蒙娜同呢個 Casio 咧一路都即係叫 friend friend 地啦，兩個都識啦咁樣。而呢個 Iago 就睇中咗呢樣嘢啊，咁所以咧佢就諗到一條橋咧，就係咧就係令到 Ofello 懷疑佢哋兩個友誼。係。咁咧，佢就先後做咗好多嘢嘅。第一樣嘢，佢就做咩咧？就係、是、話，咦，而家就唔使打仗啦嘛，因為土耳其人嗰啲船隊又冧曬啦。咁大家就慶祝啦。咁就公佈，就係、是、公佈天下，就係、是、話，誒、哎，我哋今晚咧就全部人可以大肆慶祝，係隨便飲酒，就老細請食飯咁樣啦。OK， 咁大家就去咗飲酒啦。咁但係其實 Casio 自己知自己事，佢就唔飲得嘅，所以佢就話飲咗一杯就佢就唔會再飲啦。但係呢個而家佢就話，誒、哎，飲啦，咁就叫佢飲就飲多一杯。點知佢就已經醉咗啦，醉咗之后咧，佢就另外再煽动人，就系同呢个 Casio 咧就起争执。 即系有钱人啊，嗰、那个 系 追开 嗰、就是那个朋友啦，就是、煽动佢就系同佢起争执、嗯，起咗争执之后咧，呢件事俾 Ofello 知道咗咧，就隔咗佢职啦，应该。隔咗佢职之后，当然佢就好惨啦。点知咧呢、這个 Iago 就系、是，哎呀，你咁啊真系唔抵啦，喂！嗱，你走去揾佢太太啊 ，Desmona， 你同佢有 friend 啊嘛，咁佢一定听佢太太讲噶，你快啲叫佢帮你求情啦，咁啊，佢好，咁啊揾佢啦，揾到佢之后，咁啊讲咗俾呢个 Desmona 知道啦，知道咗之后咧，佢啊点知咧就好好心，佢就话你放心，我应承得你嘅话咧，就算我咧不眠不休，我都要烦到佢饭都冇得食，我都一定同你搞掂佢嘅咁样。咁呢个 Desmona 又好好人，点知咧 Ofello 喺呢个时候行入嚟，见到呢个 Casio 就即刻就遮遮掩掩咁走咗去啦。就系、是、咁样开始咧，呢、這个 Ofello 就已经疑心起啦。咦，点解佢会咁嘅？而呢个 Iago 就一路从中作梗，就问我话：我唔知道、啊，佢哋两个就冇嘢嘅，冇嘢嘅，你谂多咗啦，唔系嘅。呢、這个 Iago 好醒啊， 好醒 嘅，好醒佢话：唔系嘅。哎、但係有啲嘢我又唔知講唔講好啦，真係。 但係 我又唔想傷害人 啊，係啊。 即係佢就係咁樣，然之後就輾轉就話：應該唔係英文，我哋再查下先啦，再查下先啦。跟住咧就好衰唔衰咧，就係咩咧？呢、這個 Desmona 就有條手巾仔，就係 Ofello 送俾佢嘅少少，即係定情信物咁樣啦。點知咧就係喺呢一個 Desmona 咧就一路喺度同個老公講話：你快啲俾佢復職，快啲俾佢復職。之後咧就唔小心就跌低咗呢條手巾仔，就俾一個個老婆就執到。呢、這个老婆执到之后就话：啊，呢条唔系佢条手巾仔，我老公成日叫我偷呢条手巾仔，成日嗌我偷呢条手巾仔，做乜鬼啫？你做乜咁啊？啊，咁啱咪俾我执到，唉，是但啦，就俾佢啦，唔知做乜咁啊，俾咗个老公，老公就阿 Iago 听到就啊，呢次掂啦，俾我到呢、這个好掂啦，今次咁啊，那个老婆就做乜嘢啊你咁啊，黐线嘅咁样，卒之咧，佢竟然系点咧？就氹咗呢个卡士奥嚟。就同一個 Casio 咧就講咧就講話，喂你女朋友點啊？咁就兩個喺度窃窃私语講呢個 Casio 自己嗰個叫做女朋友啦，其實應該係一個妓女嚟嘅。咁就喺度講嘅時候咧，咁呢 Ofello 就匿埋喺度聽啊。咁呢一個 Casio 就猛咁喺度講啊，佢點樣風情萬種啊？但係我唔會娶佢嘅呢啲咁樣嘅娼婦，即係話佢係妓女嚟啊嘛。咁呢個 Ofello 聽到就以為係講緊佢自己嘅老婆，咁佢就當然係好嬲啦。咁但係咧冇嘢可以做到嘅，因為佢未有確實嘅證據。雖然佢聽到咁嘅嘢啦，同埋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就係呢一個 Iago 咧，就將佢條手巾仔咧，就擺咗喺 Casio 嘅房入邊。到最後 Casio 執到嗰多條手巾仔幾靚就點咧？就俾咗佢嗰個女朋友仔啦，就叫佢喂你幫我照抄嗰個式樣做一條啦。咁唔知嗰個主人幾時翻嚟攞噶嘛？咁樣。咁呢個時候咧，呢一個嘅女朋友仔咧就走入嚟啦，就係喂你嗰條手巾仔啊，無啦啦叫我瘦多條咁樣瘦嚟做乜鬼啫？俾翻你啊！我諗下，我都唔幫你瘦啊！等陣間唔知係邊個嘅，你慳啲啦。擺 得喺你房肯定係啲唔知第二啲女陣啦。 係啦，咁樣就係、是、咁樣咧。呢、這個 Ofello 聽到之後咧就哦，咁啊成件事證據確鑿啦。咁亦都到咗 Ofello 咧就走去質問佢個老婆啦。喂，我俾你嗰條手巾仔咧，即係佢唔係質問佢，佢試探佢嘅。喂，點啊？我呢條手巾仔咧啊，唔知去咗邊喎？因為有一個之前有提過話咧，呢、這個卡士又攞嚟抹嘴啊，點點點咁啊，佢已經好嬲啊。咁呢個老婆就一路都攞唔出嗰個手巾仔， 因為真係唔見咗，佢 真 係 唔見咗啊嘛。咁樣，咁到最後咧，呢、這個 Iago 咧，第一。 佢嗰个一路想追呢个 Desdemona 嗰个有钱朋友仔咧，又而家喂点噶点噶点噶，咁呢一个 Cassio 咧，亦都系俾佢真系扇咗镬啦，就是、一路又系又服唔到官啦，咁样嘅情况到最后呢个 Iago 咧就谂到个办法，就系煽动佢哋两个咧。互相殺死大家咁就最好啦。咁到最後真係咧，呢、這、一個Cassio 咧就殺死咗嗰個有錢人。咁呢個殺死咗呢個有錢人咧，個好處就係對於一個喂唔使還錢先啦，同埋嗰啲錢其實佢唔知攞咗去邊噶嘛，唔係我哋追噶嘛，係自己用咗嘛，咁啊搞掂咗。咁而咧呢個Cassio咧亦都係重傷噶，應該係只腳 受。而一個喺背後咧，即係見佢被死咧、插咗嘅，但 係就係呢一個Cassio係重傷噶，即係要做軍人都好難啦、啊。咁就形成咗咁嘅局面，而到最後咧 ，Othello 竟然係咩咧？由於佢真係佢都深信 Desdemona 咧，就係真係有一個婚外情啊，同呢個 Cassio， 而呢個 Cassio 亦都係受咗傷啦嘛。咁啊，呢一個 就同一晚發生嘅， 同一晚 係 因為其實 咧 ，Iago 就係應該係阿馬底就同 Othello 講，好，我就幫你對付個 Cassio 咁樣。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跟住咧，呢個Othello 咧就自己咧就走去話，好，咁我就了結我自己嗰個賤人老婆啦咁樣。咁到就係喺牀上面咧勒死咗佢嘅。咁勒死咗佢之後。咧，先至咧呢一个 Iago 个太太咧就走咗出嚟，就见到啊，你做咩啊？点解你勒死咗佢啊？跟住咧，佢就讲起咧就系、是、关于嗰个手巾仔，而呢个老婆就讲：哎呀，嗰条手巾仔系我老公一路都话要偷噶，系我老公讲大话。而呢一个太太咧就系、是、完全冇包庇佢老公，将成件事讲晒出嚟，系我老公衰。而到最后就喺咁样的情况之下咧，呢、這个 Iago 走出嚟就系话：哦，你知道嘅，你见到嘅就系你见到嘅，我乜嘢都唔会再讲噶啦。咁样。咁到最後咧，拉到呢個 Iago 咧，咁呢一個 Othello 到最後竟然係點咧？佢係自殺啊！而呢個 Iago 就係話：我乜嘢都唔會講噶啦，你知道嘅係幾多就係幾多，我乜嘢都唔會講噶啦。就係、是、咁樣 ，Iago 嗰個故事就喺呢度完結咗。但係因為同時之前咧，就其實係有一封嘅詔書嗰啲咧，就係、是、話要召阿 Othello 翻嚟，就係、是、叫阿 Cassio 咧就做呢度嘅將軍嘅。咁但係而家就搞成咁，而 Cassio 亦都係受咗重傷啦。咁但係就是、到最後就係、是、Othello 都已經死咗啦。古仔就咁樣。 Iago 亦都係其實殺咗嘅老婆。当时 是是是是是是没错啊。 这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里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返返嚟我哋一劇之本啊，今日呢讲緊莎士比亚嘅 Othello 啊，奥赛罗啊。不过呢我有一样嘢真係想问一下嘅，因为我哋呢个节目一直讲緊起承转合啦，又会讲主角啊。咁今次呢一个嘅故事呢，我哋名咧就叫做 Othello 嘅，咁大家都應該會覺得，喂 ，Othello 應該係 主 角 啦， 係咪啊？四大悲劇， 做乜啫？咁一齊嚟做咩先？ 唔係，但係就係因為喺呢個故事入面，我睇個劇本嘅時候，Othello 我覺得佢唔係主角啊，因為 大部分時間並唔在鼓勵 啊， 係啊，因為成個過程入面係由 Iago 由頭帶到尾嘅，我覺得，即係由一開始佢同嗰個有錢嘅朋友仔開始傾究竟發生咩事啊，咁其實我哋追緊 Iago 佢究竟係唔係實踐到佢嗰個奸計咁樣，咁但係我又唔肯定係咪應該咁樣去講 Othello 呢一個戲嘅主角唔係 Othello， 我唔夠膽咁講啊，大佬莎士比亞啊嘛，咁我交俾你哋講啊， 我唔會講啦， 你所知嘅就係你所知嘅， 唔係莎士比亞已經過咗去，佢唔會話翻俾你哋，佢唔會出現喺你面前話你唔可以咁講我咁樣。 唔係嗱，我直接講我嘅睇法啦，唔好嘥大家時間啦，我覺得個主角係 Iago 嘅。即係我唔嘥大家時間。個原因係我同意阿傑頭先個講法嘅，個戲其實個主軸一開始真係睇 Iago 佢個奸計究竟能唔能夠得逞。不過我哋作為觀眾呢，中段應該開始咧係同情 Othello 嘅，咦咁佢咪好慘咯？喂點啊？佢會唔會俾人呃到㗎？點算啊？即係我哋會戥 Othello 緊張嘅。但係個主線咧個執行啊係喺 Iago 身上嘅。當然個最大嘅悲劇係喺 Othello 度啦，因為佢原本佢嘅婚姻同埋人生嘅仕途都係美滿嘅，但係就係遇著一個唔鍾意佢嘅人 Iago 啦，就係、是、咁樣用奸計咧，令到佢到最後所有嘢都冇曬。 咁呢個係 Othello 最大嘅 downfall 嚟嘅，但係當然 Iago 都係有一個即係可以話係悲劇啦，就係、是、到最後佢就應該係最有應得俾人拉咗啦。呢、這個係睇佢呢一條咁嘅路。同埋咧，如果你睇成個戲咧，點解我真係一定會話 Iago 係主角咧？係因為咧，你睇下有一樣嘢好得意㗎，喺莎士比亞嘅戲咧，其實都幾多啊，佢哋叫做 aside。或者係即係令出嚟向觀眾講嘢嗰啲，其實而家你去睇戲咧，即係現代寫嘅劇本咧、嗯，就好少嘅。但係以前咧、嗯、就特別喺莎士比亞嘅戲，其實都幾常見嘅。咁啊，導致好多人咧寫舞台劇咧，初學嗰啲咧，見到莎士比亞係咁咧，佢哋又寫，但係就其實唔係好知道究竟佢哋點解會咁樣寫。 其實誒戲曲係有嘅， 有呢 啲係即係以前嘅，我諗可能舊時啲嘅戲曲啦，即係嘅戲啦，咁會比較興呢樣嘢。 其實最主要就係寫實主義啫，等陣有機會再講寫實主義嗰樣嘢。 即係興起係 所謂嗰個第四幅牆，觀眾係偷窺嗰樣嘢。我哋等陣有時間再講。但係就當時嘅呢啲咁樣嘅劇本咧，就係好多呢啲咁嘅狀況，其實就係令到觀眾咧同劇中嘅人物咧容易同化，同埋明白佢諗緊乜，同埋點樣去做緊啲乜嘢，同埋令到我哋更加緊張啊！因為譬如阿 Iago 走出嚟話啊，等我而家走去呃佢先，跟住下一場我就見到佢同啊，譬如同我 Fellow 講話，喂，今日你好靚仔喎，咁我哋一聽到佢講，你已經知佢呃緊佢啦，咁我哋就知道個戲追乜嘢啊！嗰樣嘢其實係嚟得簡單直接啲噶。咁以前會比較多啲咁嘅手法，而喺個戲入面你會見到咧，大部分呢啲咁樣嘅 aside turn 出嚟嗰啲咧，全部都係 Iago 嘅，即係 Iago 係一路同觀眾係連咗線，令到我哋一齊去追。只不過我哋喺觀眾直到我哋想唔想成為佢嘅同黨咧，就成為咗一個好有趣嘅戲劇張力。因為我哋好直接地平時係，我梗係想我同羅敏歐與朱麗葉同化啦，係咪先？但係而家突然間有個大角走出嚟同我同化，我應該點算咧？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設定嚟嘅。 同埋我諗頭先個阿 Sai 咧，即係喺我哋之前講啦，即係佢以前莎士比亞做嗰個劇場啦，那個形式嗰、那個佢個客觀嘅環境咧，就係即係啲人就係企喺佢前邊嘅啦嘛。所以你嗰個阿 Sai 其實咧係亦都係可以比較直接咧係攞到觀眾嗰個 attention 嘅、嗯，即係唔同話而家嘅舞台咧。你啲人要靜靜地坐喺度睇我做戲，咁就可以有嗰個第四埲牆。所以以前嘅戲咧，係好多時候都冇呢個第四埲牆，係要打破嘅。 其實好睇嘅表演模式嘅，即係我成日都講，每一個戲都係有佢嘅 language， 即係佢本身嘅語言，或者每一個戲都有佢嘅世界觀，即係。嗰一個劇場入面，每一個演出嗰個劇場入面，佢都可以建立一個佢嘅世界觀㗎嘛。即係就算係而家莎士比亞寫咗話佢有一個 aside， 嗰個 aside 究竟係佢對天講啊，同自己講啊，定係捉住個觀眾突然間同個觀眾講呢，都有好唔同嘅效果。呢、這個處理都可以有改變嘅。但係得意就係得意在佢原本嘅劇本，我哋有理由相信當日嘅演出呢，佢就會突然間 address 啲觀眾啊，我而家就去呃佢嚟咁睇佢點死咁樣。即係突然間一樣咁嘅，令到我哋咧就會跟住佢去佢嘅思路去諗啊。咁所以呢，以即係我頭先嘅種種咁嘅推論啦，或者係證據啦，我絕對會話 Iago 係主角嘅。當然就係有啲人就係、是、喂唔係喎，叫 Othello 仲係莎士比亞喎，唔搞得喎咁樣，就係唔使咁為道嘅。即係呢個都唔係為唔為道， 唔係嘅。 我認為呢，喺個戲嘅推進度，喺個分析上面呢，你跟住 Iago 嗰條線睇呢，絕對係會容易啲跟，同埋好睇啲。當然啦，你想唔想去成功係另外一件事，真係好睇嘅。你坐喺下面，因為咧好得意嘅。你諗下嗰個戲咧，頭先我哋喺開麥之前，我哋都傾過，就係話呢個戲其中一個原因喺香港好少做咧，係、因為佢入面牽涉一個咧少少個問題啊，就係咧嗰個都係男主角啦，呢、這個 Othello 咧。佢應該係一個非洲裔嘅摩爾人嚟嘅，佢應該係一個黑人嚟嘅。你香港無啦啦點樣揾個黑人 做？即係會有要有嗰個種族嘅分別啊！即係佢大部分裡面嘅戲嘅其他人都係白人嚟噶嘛，特別係個女主角係一個白人嚟嘅。佢要同一個黑人喺埋一齊咧，其實係一件係大嘅一個衝擊嚟嘅，一個衝突嚟嘅。咁我哋係如果亞洲，我哋香港做嘅時候呢樣嘢要 比較難 處理咧，比較難。 咁啊，真係冇理由係突然間一個內地人㗎，即係又唔係啊咁嘢嚟啊嘛，係咪？咁而當時 咧。而家可以係做喺一個南亞裔嘅人啦， 都有可能係嘅。但係即係嗰陣時，即係你諗下喺英國喺1604年、1605年嘅時候演出嘅時候咧，嗰陣時係另外一個世界嚟，亦都係即係嗰陣時嘅人嘅睇法會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咁開通咧、開明咧，或者係真其實冇乜所謂啫咁樣。而家我諗好多人都可以接受到，但係當時你做一個咁樣嘅題材咧，一個黑人係好新穎，一定係好新穎啊！其實係講緊種族歧視啊，因為咧成個戲咧。 除咗 Iago 佢攞唔到嗰个官位之外咧，冇其他原因点解佢唔中意 Othello 噶？ 啊，其实咧佢都好紧扣嘅，即系因为如果我哋睇四个悲剧啦，每一个嚟讲紧话即系。所以我又有少少覺得咧 ，Othello 我自己都會比較傾向，我都係依然希望佢係個主角嘅，因為我哋如果講個悲劇英雄啦，其實都係講佢每個個性格佢有一啲嘅 foil 啊、缺陷啊，即係咁係啦。咁我哋而家呢一個 Othello 呢個戲咧，好集中其實就係講緊猜疑同埋呢個妒忌係點樣去將一個人係即係由一個正常又好嘅正直嘅人係。令到佢變成一個即係好似失咗常性嘅一個咁樣嘅人，咁佢就好講呢一樣嘢嘅。而其實呢樣嘢亦都唔淨止喺 Othello 身上嘅，不過 Iago 其實都係嘅，因為佢係一直都懷疑 Othello 同佢嘅太太係有染㗎，所以佢都係帶住呢一個妒忌嘅心㗎，去咁憎啊 Othello 啦。當然包括亦都係佢個位又俾人哋啊 Cassio 攞咗啦，亦都係一個妒忌嘅心啦。咁我哋會見到唔同嘅人咧，都會有喺呢個妒忌呢一樣嘢。猜疑呢樣嘢嗰度咧，係貫穿曬成個戲。就算去到 Bianca 嗰個角色啦，即係 Cassio 亦都頭先講啦，就係佢就係嗰個手帕，佢攞住，喂，佢就係即刻猜疑啦，就係你肯定點會有個咁嘅手帕喺呢間房嘅，肯定有第二個女人啦，即係就係由呢啲開始。咁佢就係講呢樣嘢，所以咧。如果你咁樣，雖然 Iago 佢都係因為呢樣嘢而頭先你所講啦，佢係由一個本身係棋手嚟，好似係咁樣就去到最後要俾人哋去即係拉咗去坐監嘅點樣啦，佢都係有呢樣嘢。但係如果你真係去睇佢個心路歷程，由最高峰去到個彈貨啦，係個低點咧，其實就真係睇到 Othello， 你先喺佢嗰個最清楚係睇到成件事係點樣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如果你係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你又會明白點解 Shakespeare 始終都係將 Othello摆咗喺度，而唔系叫 Iago 啦，即系咁样。 唔系呢个我唔质疑啊，即系大家即系到今时今日，我估唔到都仲要再适宜再讲一次。其实我哋一路讲，我一路讲啦，或者喺嗰个理论入边嗰个主角咧，只不过系成个系最 drive 件事嘅啫。咁而家的而且个成个戏咧，我谂大部分人咧到中路开始系好同情死啦 ，Othello 佢会点咧？佢會唔會俾人呃到呢？我哋一定係同情 Othello 多啲嘅，而 Othello 到最後佢嗰個悲劇啦，我絕對同意啊。其實 Othello 本身佢嗰個所謂嗰個 tragic flaw 咧，即係我哋成日話一個悲劇英雄，佢嗰、那個嗰、那個問題。第一頭先講過佢嗰個妒忌心啦，佢猜疑啦，同埋咧亦都係佢最大嘅好處嚟嘅。佢好正直，好單純啊，可以形容佢係一個炸藥。你諗下，佢一個將軍，一個魔人，好好打嘅。佢到最後佢點樣殺死佢老婆？係勒死佢啊！係喺牀上面。勒死佢，即系佢咁样描述一个好似猛兽一样咁样嘅人物，而佢一路系一个好正直嘅人嚟嘅，但系佢系好高尚、好正直嘅人，佢系俾 Iago 利用咗佢嘅妒忌心，咁样利用佢，然之后令到诱发咗佢呢一只野兽爆发出嚟。咁呢一个绝对系我哋睇 Othello 嗰个故仔有趣嘅地方，即系我讲 Othello 呢个人物嗰个故仔啊，我唔系纯粹讲紧成个剧本，即系呢一个人物，我哋见到哎呀妒忌猜疑点样令到一个人。有一個咁高尚正直嘅人，變到最後係變咗一隻猛獸，而到最後佢係殺咗自己嘅老婆，而到最後佢係自殺添，因為面對唔到呢件事。咁就係一個咁嘅故仔。所以你話即係我哋如果抽翻身，唔好攞住老理論嚟講，你話邊個係主角，我都覺得係 Othello 嘅，我都想睇 Othello 嘅故仔嘅，絕對係。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哋啱啱咧讲咗好多《Othello》呢个戏嘅主角啦，等等。咁但係啱啱開始嘅時候都講過，呢、這個戲呢可以話係喺即係四大悲劇入面都係一個好受人哋欣賞嘅戲。咁究竟有啲乜嘢特別嘅原因，我哋即係喺欣賞個戲嘅時候有啲特別嘢我哋可以注意多啲嘅呢？ 我諗成個戲佢其中一樣嘢對比，即係我籠統咁樣講，對比佢其他幾個都出名嘅悲劇啦。佢呢個戲呢嚟得快啲，順粹啲。一開始我哋聽到話阿 Iago 唔妥啊 Othello， 咁佢一聽到，然之後話聽到要去蔡伯老師跟埋去，佢就已經係成條橋就已經出嚟。OK， 我而家就諗計嗰樣嘢起得好快，然之後成樣嘢推咧，其實好簡單㗎件事。其實件事真係好簡單，佢唔中意佢，跟住佢知道有咁嘅事，然之後想辦法就係陷害佢咯，想辦法做低佢咯。咁跟住就啊，我聽到有個副官，我又唔中意佢啦，咁啊搞佢啦。然之後搞佢嗰幾件事其實好簡單啫嘛，一開始就係醉酒鬧事。然之後就手巾仔，跟住就佢嗰個有錢朋友同嗰個副官就互相殺死咗大家。雖然個卡斯洛到最後唔死，就已經令到呢一個 Othello 深信不疑，就係佢個老婆同阿卡斯洛有路。跟住到最後 ，Othello 就已經係勒死咗佢個太太。你見到發生嘅事件呢，我哋見到嘅事件呢，其實係好少嘅咋。大部分嘅章節呢，我哋都淨係見到佢講啊 ，Iago 靠佢三寸不爛之舌。然之後就講佢好有技巧咁樣講，呢一個係其中一樣嘢咧。呢個劇本最勁嘅地方嚟啊！莎士比亞點樣好多嗰啲所謂嘅 physical action 啊，我哋冇睇到佢執行噶，但係咧就係見到好簡單幾場嘅。有一個，哎呀，我唔知應該講定係唔講啊！呢啲大家可能話覺得，哎呀，我係睇粵語長片成日都見到啦，但係唔係啊？莎士比亞其實寫得好好啊，幾場戲係好精準啊！你又去睇下 Othello， 佢走去試探佢太太啊，你條手巾仔咧，嗰幾場戲你見到全部咧，莎士比亞都係用咩語言？成句主軸咧係在於啲人點樣運用語言啊去氹啦，你話欺騙也好啦。去得到佢想得到嘅嘢，由一開始有一個見到一個朋友已經係，喂，你俾咁多錢，唔係我唔想幫你，我已經盡曬力㗎啦。到最後，啊，不如咁樣啦，我一定會幫你點點。其實佢都係氹佢啫嘛，即係佢攞咗啲錢。你見到 Iago 成個執行入面啊，其實 Iago 係一個好叻講嘢， 死剩把口， 係死剩把口。其實佢唔係我話佢打仗好叻，我哋冇見到㗎。 同埋咧，我覺得係即係莎士比亞點解佢嘅作品咧，即係你會令到你覺得唔止係單單一個普通戲劇，而係會可以入到文學嘅呢個殿堂，就因為佢將佢自己好多對人生啊，或者係對佢睇到嘅一啲睇法、洞察嘅嘢咧，佢係可以擺到落去對人性嘅嗰種精準啊！即係我哋會見到就係由 Iago 佢點樣去開始去同阿 Othello 係由少少少少開始將嗰個嫉妒嘅種子啊擺喺佢心裏，一路咁樣少少少少咁樣放落去，你完全係真係睇到。嗰樣嘢真係其實任何人咧，即係擺個位咧，都真係有機會係中伏嘅真係。咁當然佢亦都係利用咗，佢亦都睇得好清楚，就係因為 Othello 本身係一個黑人啦。雖然佢最初自己就話我係一個咁叻嘅將軍，我點會覺得自卑咧？即係同呢個美女一齊係嘛，就太太。但係到真係你開始有第一個念頭嘅時候咧，你就真係開始真係就會係嘅，就開始係佢嗰個Cassio 就係一個 靚 又後生少少，又後生啲，又係。白人嘅靚仔， 因為Othello比較年紀大， 係啊，年紀大少少，唔通我真係就係唔夠佢，即係佢係所以你話係佢對白其實真係寫得好好。如果呢個戲咧，即係你係唔好睇英文版啦，因為英文版真係嗰個語言嗰樣嘢真係可能會令到你覺得好難。但係你睇個中文版咧，其實係好容易睇噶，完全唔會艱澀或者悶噶。 但係如果擺翻喺舞台上面做，就會有啲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講，但係有啲格格不入嘅，因為嗰啲始終可能係年代問題啦。喺講嘢時候譯翻做廣東話去咁樣表述咧，嗰啲用詞係會怪怪地。 其實我覺得咧，好難用廣東話做噶。 係啊， 嗱，我唔係話唔可以用廣東話做，我係話好難用廣東話做，同埋我要搞清楚廣東話同中文啊。即係我估計咧，大部分好嘅演出咧，莎士比亞咧都係用中文做嘅。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講緊咩啊？因為廣東話有陣時咧會多咗一啲我哋嘅奇怪嘅語法啊，但係其實中文本身嗰個系統咧唔係做唔到噶，我覺得係得啊。只不過我哋睇嘅時候就真係會而家嚟講咧，真會有少少抽離咗嘅，有部分啊。但係當然亦都有人做咩咧，就真係將佢譯做廣東話。 係 真係譯做廣東話之後得唔得呢？我認為大部分時間都得嘅，但係本身一啲比較詩意咗、一啲詩化咗嘅一啲嘅做法呢，就比較難啦。即係譬如頭先 Lucretia 已經用咗嗰個咁樣嘅比喻啊，佢話係 Iago 嘅對白嚟嘅，就係話我將呢個嫉妒嘅種子已經放咗喺佢嘅心入面，等佢萌芽滋長就會點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比喻啊，本身我頭先講出嚟，我自己都打冷震啊，大佬。 咦？但我講出嚟嘅時候好似 OK 啲喎。 係啊，梗係啦。Lucretia 點同咧？Lucretia 係文人，你有冇咁粗？ 人嚟啊嘛，大佬啊，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状况啦，所以就系嗰个中文同广东话有一个少少嘅关系，亦都点解就系我哋一开始讲话，点解有啲人会觉得去睇莎士比亚好艰巨，因为我要听中文啊，佢唔系讲紧啲我讲嘅语言。 同埋咧，我估咧系翻译嘅，我哋真系要做呢个嘅困难系在于咧，你个翻译嗰个真系要好有技巧啊，你要首先要接受就系一定会 lost 咗一啲嘢嘅，即系英文嘅时候佢有佢嘅即系节奏啊各样嘢，莎士比亚会更多嘅，你会即系 lost 即系失去咗嘅嘢。但系如果你系真系集中喺个故事喺嗰个人性上面嘅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抌开嗰啲样嘢，即系纯粹系做个故事出嚟，就系、是、做呢啲人物出嚟啦。我觉得其实呢个故事咧系好贴近嘅，即系与其你比较啊《王子复仇记》啦，你边度有个父王俾你，即系好少有呢个咁嘅杀父仇人啦。但系呢样嘢你摆任何爱情关系咧，其实现代嘅你都其实系好有， 特别而家周街 系啊，好即系好，你觉得好入心噶嗰样嘢。譬如亦都咧，加上咧就系我哋头先讲过啦，即系喺当时其实系差唔多500年前啦呢个剧本啦嘅时候咧，佢已经讲咗一个种族嘅一个婚姻啊，即系带出嚟嘅问题啦。其实你觉得好前卫啊？其实如果你睇落去咧，佢喺个差唔多最后嘅时候咧，佢有一段独白咧系 Iago 嘅太太 Amelia 讲出嚟嘅。其实佢系关于个女权咧，都系我睇到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好前卫呢件事。嗰段对话就系话咧，佢话其实妻子嘅堕落根本就系丈夫嘅责任嚟噶。佢话就系因为咧，你系疏忽咗自己嘅责任啊。系啊，你哋成日咧就无端端呷醋，又限制我哋自由，又一打我哋，或者抽起你啲家用啦，系嘛？佢话我哋啊，其实我哋都有脾气噶嘛，我哋都有我哋嘅感觉，同你哋一样啊。你会出去中意移情别恋啦，或者系贪新鲜点样？其实我哋都系一样噶啫嘛，系咪？所以如果到最后啊，如果你哋系会做啲咁样嘢，如果我哋到最后会沉沦，好似你哋咁样咧，呢、這个绝对系由你哋嗰度教导我哋出嚟噶，即系佢系讲咗呢一段嘢，咁你会觉得哇，你会想象得到当时嘅女性观众听到，真系觉得好爽噶，系咪先？ 仲有啊，你唔好忘记喎，成个戏一开始最大嗰个 inciting incident 系乜嘢啊？就系德斯丁蒙娜斯宾啊， 系啊， 即系呢一个都系成嚿嘢， 两 成个入边两个女角啫嘛，呢两个女角都系有呢啲咁样嘅种子已经摆咗喺入边， 系啊，好犀利！即系你500年前嘅时候，即系就算我哋而家都未必有人够胆。真系咁样讲呢句，当你如果系喺出边识咗个男人，你同我老公都冇咁气质气壮， 因为你哋啲男人 咁样 讲 啊嘛， 我哋先会咁啊，哇，好啦，咁啊，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今日第100集嘅一劇之本啊，介绍咗俾大家啊，莎士比亚嘅《奥菲罗》奥赛罗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再讲其他剧本，下个星期101集啊，大家如果想重温翻我哋过往嘅100集咧，都可以上翻网啊，rthk.hk 几日不眠不休得噶啦， 系啦，听翻晒啲podcast 咁啊，想学下咩叫剧本，点样欣赏剧本，其中一种方法咧，我哋就会呢度教你啦。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先， 拜 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